啊，这个地方给我们提醒我们，念佛功德，从真心起，这一句话很重要。为什么现在念佛？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。谁用真心念佛，那个人就往生。不是用真心念佛了，他不能往生。跟净土结个善缘，啊，来生后世，哪一生你用真心，那一生就往生了。我们过去生生世世修这个法门，就是没有用真心，所以没去了。现在又碰到了，碰到这一次要注意到了，要用真心。啊，用真诚心。啊，什么是真诚心呢？对于这个世界没有留恋，真心就现前。啊，这个世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是一场梦啊。我们现在做的梦是噩梦，不是美梦啊。太平盛世是美梦啊，我们做的是噩梦啊。一生生活在战乱啊，小时候军阀割据，学会动乱啊，11岁中日战争爆发，这8年抗战啊，抗战胜利的时候我20岁啊，所以一生都生活在动乱当中啊，真正知道人间苦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不见道场，过流浪的生活，我体会到啊。啊，为什么流浪生活知道人生真苦，有出离的心。啊，如果的时候富裕的生活，他就不会有这个念头，这是不错，很好啊。他不想往生了，那这个机会就错过了。啊，所以佛法是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，非常有道理。啊，生活有一点苦头，让我们对这个世界产生出离心，不想在这个地方再住，真心就生出来了。啊，没有留恋了。啊，心能清净，能平等。啊，顺境善缘，没有贪念。啊，逆境恶缘，没有成恚。心才能清净，才能够平等。清净平等心就是真心。啊，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一切随缘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没有对立，没有成见。啊，没有我想怎样，我要怎样，没有，都随缘，啊，大家欢喜多好，啊，多快乐的，啊，对于所有一切现象，没有占有的念头，没有控制的念头，啊，我们拥有这些财物，啊，别人拿去了，我很欢喜。他用我用都用都一样嘛，都很自在嘛。啊，绝对不会说这房子是我的，啊，这个东西，这个物业是我的，没这个念头，你觉得自在。 你要有这个念头，你去操心啊，你患得患失啊，就没有得失的念头啊，得到好，丢掉也好啊，不在这里起心动念啊，所以这个人生最高的享受就说这些，连生命也无所谓啊，生死是自然现象啊，生死是物质的身体啊，这个东西有生死，像衣服一样，旧了换一件啊，灵性才是真正的自己啊，不说灵魂，灵魂迷惑，他没觉悟，灵魂觉悟了叫灵性，那真的自己啊，因为灵魂迷了之后，他出不了六道轮回，觉悟了他超越啊，超越的时候他不会再回来了啊，我们要修灵性啊，比灵魂还要高一级。又安乐集引证观佛三昧经，这个里头释迦牟尼佛劝他父亲念佛，你看佛劝父王行念佛三昧啊，这是世尊最亲的一个人的，一定把最好的法门传给他啊，传念佛三昧，父王拜佛，佛地果得了真如实相，地业亦空啊，何因不遣弟子信之？哎，这个话问得好啊！我们要知道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你看，这都是大乘经，大乘经里面所讲的精华。啊，我们在这里得到个信息，释迦牟尼佛只讲，没有教大家认真去做。啊，为什么？下面你看佛的解答：佛告父王，诸佛果德有无量深妙境界，神通解脱，非是凡夫所行境界。所以佛说出来并不叫人学习啊，有没有人学习呢？有那种境界的人，有那种条件的人，他们去选择啊，佛不叫大众选择啊，所以佛说的八万四千法门，你看哪个法门适合你，你就去哪个法门。啊，你就依照这个法门修修，你会成就。啊，古时候，中国跟印度这些圣贤都懂得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啊，所谓一经通，一切经通。只要一门通了，肯定门门都通，就怕这一门不通。那么任何一门，你看哪一门你有把握通，你通了全通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不但佛法通了，世间法也通。这就真智慧，为什么一切法不离自性，全是自性变现的啊，彻悟是到中心点了，像一个圆球，你到中心点你全部都懂啊，没到中心点你有障碍，达到中心点全懂啊，这真是智慧啊。 东方人求智慧，西方人求知识。知识跟智慧是两桩事情。啊，智慧是圆融的，能解决一切问题，没有后遗症。啊，知识不行，知识有局限性，而且后遗症很多。啊，这是我们在最近这十年当中，啊，参加很多次国际和平会议，啊，我们所接触到，在这个机会里头，能见到全世界每个国家专家学者，啊，政府的高级官员，啊，在这个场合当中碰到我，大家来讨论今天社会问题。啊，我们进去之后才知道，以前完全不晓得。啊，才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办这个活动啊，就是和平会议，每一年召集好几次。你说人力、财力、物力用多少？从70年代到现在40多年了，啊，这个世界一年比一年冲突频率上升，一次一次灾难严重，啊，所以这许多专家学者对于这个世界和谐的信心失掉了。那我常常就在问我，你看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？这问题很严肃啊。啊，我代表大学，代表澳洲，啊，参加这个活动。啊，为什么？这是个出家人，为什么参加？这个是慈悲呀，众生这么苦啊，我们能有机会，啊，提供一点建议，要是能唤醒大家，世界可以有和平。啊，动乱人为的，从哪里搞出来？贪嗔痴慢出来的。我们能把贪嗔痴慢的心能减轻一点，世界就有和平。啊，不能只顾自己，要顾到整体。要是不顾整体，整个世界会毁灭，那同归于尽，这就错了。啊，今天光是讲还不行，信心怎么起来？那什么要做榜样啊，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念念想的要做一个示范点，要做一个示范城市啊。上一次香港这个佛教会议，佛教论坛，泰国有些代表来了，啊，这些都是我的老朋友，在国际会议当中见过很多次面，啊，来看我，啊，我就建议，泰国，全世界以佛教为国教，就这一个国家，啊，我说泰国可以，找一个小地区。啊，把佛教的精神、佛教的文化在这个地区落实，成为全世界佛教示范城市。这个做好了会起很大作用。啊，他们听得是非常有兴趣。啊，回去告诉太王，太王也很赞成。啊，这个搞成功是非常有意义的。我希望全世界每一个宗教 至少做一个示范城市，把你宗教的精神、宗教的文化落实在一个小区。去年我跟天主教教皇谈这个事情，鼓励他。教皇跟我同年，身体不如我。我们是很有缘分的，所以我就劝他了，在梵蒂冈去做。梵蒂冈去过很多次，也没有留意，这一次去特别留心，打听面积多大，他面积真不大，只有50个英亩，50个英亩和中国300亩。台湾200平是一亩，不大了。我问他，梵蒂冈住多少人？不到1000人。我再问他罗马，罗马圣像城不大，说罗马城里面，你们有多少教堂？他告诉我有400多个教堂。我说400多，那是400多个学校啊，每一个学校都办班教学，都开课。我说，一年，罗马就变成全世界天主教的天堂。要看天主教，就到罗马来看。我说，你这做成功，每一个宗教都模仿，用宗教带动，化解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和平，这是大功德的一桩事情。我现在遇到国家领导人都劝他干这个，好事啊，真正的好事啊，真正救全世界啊！太王跟我同年，教皇也同年，教皇还同月份，年岁都大了，86岁了。听说他现在坐轮椅了，要真干，这是真正有意义、最伟大的事情。要培养人才，没有人才，干什么都不能成功。硬体设备很容易。有钱马上就做好了，人到哪里去找？老师找不到那么今天最重要的培养人才，我们现在期望着现在马来西亚的韩学院。蔡老师在带领，至少要10年。我希望汉学院将来招收学生，以200人为限，每一个人专攻一门，时间10年，10年专攻一门，10年之后他就变成专家学者。如果这个世界上能有50个到100个这样的专家学者，这个世界就有救了。这问题真能解决了。现在这个老师一个都找不到，那怎么办？其还有少数几个人，这几个人将来都走了之后就没人了。没老师教了，这才是我们当务之急，最大最大的一桩事情我们自己。这一生当中，只抓住教学， 这是我们本分的工作。啊，我们在一生当中没有间断，但是讲经的地点遍布全世界。啊，不能在一个地方救助啊，没有缘分啊。啊，一直到去年，啊，这个香港的老同修，才提供我一个居住的地方。我一生头一次，啊，接受这个供养，我可以定居在香港了。啊，我哪里都不去了。啊，活一年，把这个经讲一遍，一年讲一遍。啊，能活十年，我就讲十遍，其他的东西。我通通不讲了，我也不看了，啊，晚年做一个样子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啊，国外的这些活动，我想就到今年为止了，明年以后我不参加了，不闻不问，啊，今年还有这。2个缘分，看看能不能促成。啊，就是这想象当中的圣城，啊，宗教的圣城，佛教圣城，基督教圣城，啊，天主教圣城，我鼓励他们去做。啊，澳洲，我在那边10年。图文巴的小城，大家那边有十几个宗教，连起来，想做一个世界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，这很难得。啊，这个小城居民10万人，有80多个族群，有100多种语言，十几个宗教。能够和睦相处，大家像兄弟姐妹一样，相亲相爱，互助合作，可以给全世界做个榜样。人是可以先如兄如弟，不必去竞争的，不必去打得头破血流啊，去造这些业障。毫无意义啊。啊，把上帝的天国建立在地球上，这不是好事情吗？啊，我们相信上帝也欢喜。啊，看看我这一生有没有这个机会呀，促成这桩事情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